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从这讲开始啊，给大家讲呼吸系统的一些这个生理结构啊，还保养啊、保健呢、以及疾病的预防这些知识。我们知道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里头啊，这个吐故纳新主要是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而每个人呢，分分钟的都不能够停止呼吸，所以呼吸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什么叫呼吸呢？呼吸是人生存的一种征象。从这个婴儿刚一降生，第一声哭就开始了第一次呼吸。所谓呼吸，就是随着我们的胸廓，还有我们这个分开我们胸腔和腹腔的有个横膈肌，叫做膈肌，它的移动，然后把肺里的气体吐出来叫呼，把外边的空气吸进去叫吸，这一吸一呼的节奏交替运动就叫做呼吸了。那这个呼吸运动的作用呢，现代医学就告诉我们了，人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不断的消耗氧气，而且我们知道啊，我们的心脏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于氧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大概这个一天要360升的氧气，所以这个同时呼出二氧化碳，然后机体呢就必须不断的从外界环境和这个体内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确保我们新陈代谢进行。由此可见呢，呼吸的主要作用就是吐故纳新，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咱们成人的呼吸每分钟大概是16到18分钟，在体力劳动或从事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呼吸就会加快。人那个、小孩的呼吸呢，每分钟要快一些，30次。出生的婴儿啊、新生儿就更快了，也40次到60次。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其实有一个叫外呼吸，有一个叫内呼吸，大家不怎么听说。所谓的呼吸，就是说的我们不管是内呼吸、外呼吸都在里头。然后呢，严格的讲，呼吸分为内外。外呼吸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氧气、二氧化碳在肺包和肺和这个肺的血管之间的交换。就是气体进入我们的肺部，然后吸进去氧气，然后又通过血液循环把二氧化碳又带到我们的肺部，然后又排出去。这是一般的来讲呢，这就是外呼吸了。内呼吸是什么呢？内呼吸是通过我们的血管，通过大循环、小循环、机体的细胞组织和毛细血管之间这个气体的交换。这个交换是这个细胞级别上的。刚才那个是我们组织器官上的，如果是细胞之间水平上的这个交换，那就叫做内呼吸了。这个内呼吸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可以造成细胞呼吸的正常和不正常。你比如有这个氰化钾中毒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它在细胞内，它造成了细胞内的窒息，然后就抑制了呼吸，造成了这个生命的危机。所以这就叫细胞间的呼吸，就叫做内呼吸。那么内呼吸和外呼吸都要介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来完成。你比如这个外界的吸进去的氧气在肺泡和我们的肺的循环毛细血管间的血液之间进行交换，交换了以后气体就随着肺内的循环经过毛细血管到体循环毛细血管之间进行交换。这个呢，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呼吸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氧气供给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器官，然后把二氧化碳排出来。因为啊，这个肺泡是非常小的一个呼吸单位，它的细胞壁特别特别的薄，只有一层细胞，中间是空的，所以外界的空气进去就达到这儿了。然后啊，肺动脉呢流到肺泡的毛细血管，然后呢红细胞充满了二氧化碳，到我们的肺把它放掉， 然后呢就是红细胞把二氧化碳带出去以后，然后把这个氧气又跟我们的血红蛋白结合，结合了以后呢，然后就又经过这个循环，把氧气吸进去，把二氧化碳排出来。所以人的呼吸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因为呼吸呢它是经过我们从生下来第一次呼吸，然后到生命中的终结一直陪伴着我们。它这个是呼吸机进行有觉力的收缩，从而呢让我们的胸腔呢就这个进行扩展和收缩的这种运动。结果呢就是呼吸肌肉内包括我们的横和膈肌啊，还有肋间肌，还有腹壁的肌肉，在用力吸气的时候，这个斜角肌和胸锁乳头肌也起着辅助作用，就是除了我们的肺部它要膨胀起来然后缩缩掉，这些肌肉也都是辅助我们呼吸运动的。人在平均的时候它这个呼气是主动的，吸气是被动的。吸气的时候呢肋间外肌收缩，使这肋骨和胸骨向上抬，向这个外移，然后胸腔就前后径和左右径都增大，就扩胸了。然后呢横膈肌呢收缩，使胸腔上下径变大，就使这肺随着就扩张了，肺的容量就增大了，于是空气呢就被吸到我们的肺内，然后呼出的时候呢肌肉横膈肌啊还有肋间肌啊就松弛，然后胸腔就靠自身的弹力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肺也随着收缩形成了被动的呼吸。成人在平常状况下呢，我们刚才讲了16次啊到18次20次这样的活动，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运动的时候走快走的时候或者体力劳动或者是干一些事儿的时候，这时候就加深加快。所以这样的这个运动呢在我们每个人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呢一定要非常重视我们呼吸系统的这些生理功能，吐功纳心的功能，当然啊它还有免疫功能啊还有内分泌的功能啊，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给大家讲。一般的来讲呢，我们这个大部分人对于呼吸系统的疾病往往啊就不像比如像这个中风啊，就是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啊还有一些肿瘤啊，像这些病呢比较来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啊有症状的时候就非常重了，而且在症状轻的时候只要有你这知识，那么你就会得到预防。但是呢像肺部的一些疾病，特别是对一些慢阻肺，你像慢性气管炎啊老慢支啊还有哮喘啊肺炎啊肺结核啊等等，这些呼吸系统疾病造成的一些痛苦人们认识不足。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像平常的人咳嗽几声，年年到时候咳嗽几声有点气管炎，他觉着他都会好，所以就不像那些病那么重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中国人正是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国家，全球每三个死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所以你就看这个事儿啊就对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比如有一些原来我们本来不到我们人类里的一些病毒啊开始侵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带来的这个传染病啊也是比较厉害的。流行病学家就预测了，说不好的空气和空气的污染，或者是你没有很好的控烟，到了2025年我们国家肺肿瘤比较不好的肿瘤将有100万，将成为世界的第一大肺部比较恶性肿瘤的一个国家。还有就是严重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你比如说像肺纤维化呀、病毒性感染啊，还有药物像异胺酮啊引起的一些肺部的纤维化，这些病呢也逐渐的会多起来。每分钟吐的气体是10升，一天进出的气体是14400升。那这么大的气体，如果空气污染，对我们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首先就是肿瘤，然后就气管炎、慢性气管炎、慢阻肺，这样诱发哮喘的发作。所以呢不管是汽车的尾气啊，还室内装修啊，还有厨房的油烟机啊等等，都是诱发肺部比较严重疾病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所以这些公共卫生的这些问题 在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了，而且近年来也发现肺结核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老年社会的进入，年轻时候的肺结核带到现在老年了，然后免疫功能下降了，再加上呢这个结核的治疗药物没有多大的进展，所以呢现在这个结核呢也是我们要非常防治的一种肺部的疾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呢灵芝中啊含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为什么说它好呢？就是它既是高分子它又水溶性，而且它又是灵芝里主要的这个成分。它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全面广泛，而且呢作用非常明显。你比如这个经常用灵芝以后，就这个灵芝多糖，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这个干细胞是我们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很多细胞在一线免疫战士的祖先，所以它多，然后我们那个周围的免疫战士也就多，不但免疫战士多，而且他们的吞噬指数啊、吞噬能力啊也都明显的增加，还能够增加我们特异性免疫，就是抗体的应答速度。有什么样的疾病没有得过，然后第二次又来了，它会很快的产生抗体来进行战斗。再有就是像灵芝酸。灵芝酸是灵芝里唯一有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那这个灵芝酸呢能够稳定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而使我们神经系统管辖下的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得到平衡。这对我们全身的所有器官的平衡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灵芝酸本身有抗过敏的作用，它能够抑制因为过敏反应而产生的慢反应物质或者是这个组织胺得到一定的控制，而使这个免疫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当然它还有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这些有益的物质十大类150多种。在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它通过它这些生物活性、药理活性作用强的成分，然后就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酶循环，改善我们全身体各个器官生理功能之间的平衡，这样呢就起到了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助的作用。而且灵芝呢，比如像这个灵芝多糖，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在吃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品，目的是什么？清除我们身体里的高级垃圾，清除这些高级垃圾自由基，它是使我们身体衰老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像这个灵芝多糖啊，它就可以这个很好的让这个自由基的产生减少，而且让我们器官各个之间抵御这个因为自由基的存在而对我们身体进行损害的这种程度也减轻。因此用灵芝呢，你看不管在延年益寿上啊，不管是我们免疫功能上，调节我们平衡上，以及呢去除我们身体的毒性物质，这些上呢都有非常好的帮助。你灵芝这种东西越用的时间长，对你身体双向调整，各个器官功能的潜能的发挥，以及我们所有器官之间的生理功能的协调，都起到非常好的稳定平衡的作用，所以也能够得到健康。